神秘之系帝节，今日主题系敦煌啊！咁啊，头先咧就陀哥提醒我啦，咁有位听众咧就对于我哋上集嘅一个呼吁咧就作出咗回应嘅， 系火速嘅回应啊！呢一位嚟咗喺 Facebook 里面英文咧就系 Chan Yin Park 嘅呢位网友啦，咁样佢咧就即刻就画咗呢一个只咕噜嗰个嘅符号嘅，咁就因為佢俾咗個 AI file 我啦，咁睇下之後我同阿台長再研究咗之後，係咪睇下適當時間我哋再睇下點樣去理 解。唔係呢個咧就Cthulhu 咧，呢個咧就應該我哋做呢個手辦公仔 嚇，即係點啊？我哋做 T 恤已經好簡單咧，諗住求其我嗱，我真係其實我曾經諗啦。我自己印幾件 T 恤，大家即係當送埋俾呢位網友，但係手工公仔你出錢啦， 唔使咁複雜啦，你都講下先啫。 唔係唔緊要啦，即係錢出錢啫嘛。 我覺得呢一個嚟整 T 恤 OK 喎。 好，我哋同你講。 OK， 好，講翻正題 先。嗯，嗱，就頭先我哋講個南區同北區度咧，其實可以咁樣嘅。就呢度上邊咧，其實一個好長好長嘅懸崖嚟嘅。咁我聽講咧，嗰個懸崖嗰個長度即係高度啊，都去到成20-30米嘅。 嗯 啊，咁好高啦，入面再喺上面可以 十層樓咁高噶咯。 如果唔係撞到啲啲房嗰度啊嘛。咁呢個就南區，咁咧就呢邊係北區，北區就會比較少啲洞嘅。咁但係可能因為佢即係人哋覺得佢冇咁多嘢，所以近即係以前就少掘咗，咁近年掘咗咧就有啲新嘢出現。咁你就會問啦，究竟係咩新嘢咧？其實呢個河谷咧就應該講咗少少。 好啊， 就係發現咗咧呢個係敍利亞文嘅聖經。 咦？佢係咩年代㗎？ 嗱，個聖經咁樣就好 就係一個書卷嚟嘅， 書卷嚟嘅。咁咧，其實係聖經邊一部分咧？就係 詩篇，舊約嘅詩篇，冇錯。 咁咧就嗰個掘出嚟，當然咧，其實當其時冇乜人，即係唔係好多人知道係咩嚟嘅。咁但係咧，就一睇嘅時候咧，就即係懷疑係一啲中東嘅文字。咁於是乎咧，就交俾有關嘅專家去睇啦。咁就發現原來係敍利亞文嘅。詩篇嚟嘅， 係啊，而且佢啲字咧係用白麻紙嚟嘅，咁所以變咗佢喺嗰個年代的話咧，嗰個紙較為厚少少，咪個硬啲啦，就即係啱係古代嗰陣時啲遊牧民族或者牧羊人咧，佢哋用呢啲紙咁樣，佢可以即係寫完卷起佢，咁就會容易啲保存啊，尤其是嗰啲要落雨啊，要曬太陽啊嘛。 我諗咧就唔係純粹記憶嘅問題，因為好多時呢啲詩篇係記嘅，但係咧就可能係做一啲祈禱嘅作用啦。 冇錯，所以佢要隨時一卷起可以放上身，或者可能即係擺響隻羊咁樣嗰啲地方。 咁啊考據到嗰個年代究竟係幾時？ 嗱呢個就應該會講俾大家聽。咁但係其實就唔知呢樣嘢嘅。仲揾到十字架， 係 OK 啊。咁嗱，你就會問啦，哦，咁有咩出奇咧？咁嗱，第一樣嘢係咩咧？第一樣嘢就係話咗俾大家聽咧，就莫哥窟入邊嘅呢啲洞穴咧，唔係淨係佛教徒喺入邊做嘢，大家知噶，其實咧道教都喺入邊嘅， 係啊， 咁但係咧， 連基督教相關嘅都有。 你講基督教就有一個好即係比較大嘅疑問啦，點解我？即係再詳細解釋，仲有另外有咩咧？就明教， 佢甚至喺啲壁畫裏面嗰度咧，都而家都睇到佢有好多啲拉丁文喺度添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喺嗰個時期呢個敦煌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人走到過嚟嗰度咧，佢用佢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留低咗佢哋曾經嚟過嘅嗰個線索。 呢樣嘢係代表咩咧？就係、是、其實當其實一個地方咧，係一個相當之開放。同埋多元化的地方， 呢個應該係就係喺唐嗰陣時係最頂峰添嘅。 應該咁講啦，就即係佢嗰個時間跨度咧。頭先我哋 宋朝都有 好長好長時間嘛，由公元嘅366年一路去到元代嗰個前後大概成即係800年900年到嘅。 井上靜嘅嗰個小説裏面，佢講嗰個 宋朝， 係宋朝， 係宋朝，北宋啊嘛嗰陣時，咁考唔到科舉就去咗隋軍啊嘛。 頭先阿何顧問嘅問題咧，就係呢啲敍利亞嘅聖經嘅遺文咧，係元朝嘅時候。咁你就會即係問一個問題，就究竟實際上係一啲乜嘢嘅基督教嘅教派咧？好可能應該係景教，即係嗰啲 Nestorian。實際上喺嗰邊。即係喺歐洲嗰邊就唔算係主流嚟嘅咧，呢啲係因為俾人打到要 著草過嚟。 著草過嚟。 如果係咁啊，即係佢唐朝已經嚟到咯喎，點解咁啊？啲唐朝到元朝啊， 其實唐朝嗰時係開始有最多呢啲由呢一個嘅去到 啊，由中東以西。 因為你如果唐朝就差唔多，你而家 YMCA 都見到個景教個碑啦，即係香港個 YMCA 啊。咁嗰個碑本身應該喺西安噶嘛。係 啦。咁嗰個碑林嗰度啊。 係啦，嗰個就 咧。 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佢喺呢一個咁嘅羅哥窟揾到咧，就係啱啱其實嗰個人哋個主場就唔係基督教嘅，亦都唔係景教噶嘛，係嘛？咁但係一個。即係中國宗教為主嘅一個地方，咁但係咧又有啲人喺嗰度即係擺低啲嘢， 啲人你可以想象到咧， 嗰時一個聯合國嚟嘅， 係啊，喺個敦煌嘅呢啲洞窟裏面咧，可能其中有啲茶窟啊，就有好多啲嘢就大家可以 路過， 大家可以傾偈啊，即係譬如喂你咩教啊，基督教定有啊， 嗰啲山東咧其實係旅館嚟嘅。 咁所以佢咪你會睇到佢 呢個你又唔可以完全否定光能神，我覺得唔 係。係旅館。 但係我成日個疑問就係、是、其實呢啲景點咧，第一樣嘢點樣咧？點沖涼先？ 誒、哎，佢哋呢個問過㗎，因為個地方咧較為乾燥㗎啦。佢又乾又熱的話咧，你唔係出好多汗嘅啫。嗱，因為我未去過地方啊， 你講嘅即係出好多汗啫， 又唔需要嘅，即係呢個咁嘅聯想嘅。咁佢即係我諗咧，你個沖涼嗰個係一個問題，但係佢哋同我哋現代人啊唔同，唔需要日日沖嘅。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當佢 如果羅馬人 大佬行成咁鬼長路唔沖涼， 你聽埋我講先啦。咁佢有種叫用沙嘅嗰種叫潔淨法嘅，嚇佢用沙，譬如你有汗啊嗰啲咧，你揾一啲柔軟嘅沙啊嗰啲咧嚟去抹身。咁嗰度咧都亦都係做咗一種叫清洗嘅作用嘅。咁佢咁你真係啦，因為喺當嗰個地方啊，你去用水嚟沖涼咧，你都一定係好節制啦。咁而且你要過去綠洲，頭先都講唔係好遠嘅啫。咁不過佢去到綠洲嗰時都多數都唔係純粹諗住沖涼噶啦，飲噶啦，再啲水咁，跟住再起程咁個為主噶啦。 好啦，咁你聽到呢度就去去啦，即係去講呢啲歷史。但係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咩咧？就係、是、究竟出現咗呢樣嘢，有敍利亞嘅文嘅聖經，係咪印證到馬可波羅去唔去過中國？ 話你今集突然間咁峰迴路轉 嘅。嗱，馬可波羅呢個人有冇去過中國咧？就係一個傳疑嘅。馬可波羅佢哋嗰批揾嗰類人有冇嚟過中國咧？就肯定 大把嘅， 毫無疑問。 馬可波羅最尾翻到去係咪要坐監嘅？呢一個亦都係啊，有爭拗嘅。 唔係佢爸爸就肯定嚟過。馬可波羅嘅爸爸就肯定嚟過嘅。 嗱，佢即係如果你唔熟嘅話，有講嗰個時間大概咧，就應該係呢個忽必烈嗰陣。 係啦，元朝元初嘅時候。 元初嘅時候，咁大概都公元十三世紀到啦。好啦，咁點解你就會問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因為事實上近年喺有人懷疑一樣嘢就係、是。佢根本冇去過， 係話馬可波羅啊嘛， 嚇佢就由頭到尾咧，就好似我哋坐喺呢度吹水，咁咧就點樣咧？就係俾人捉咗坐監之後咧，就走去即係呢個冇嘢做，就同班反咧，踩喺度吹水，就吹自己去過中國邊度邊度邊度， 見過啲咩勁人啊，係啦， 咁個原因就係嗱，以我所知咧，其實阿法必你冇記載佢見過馬可波羅，係嘛？ 佢主要而家啲歷史嘅追查嗰時候咧，就係阿馬可波羅個爸爸咧，就係有去過嘅，因為奉教廷嘅之名咧，就過去添，就攞一種物品過去元朝嗰度嚟嘅。咁啊，就係喺嗰個馬可波羅嗰個，佢都講話佢係跟隨佢爸爸過去噶嘛。咁但係咧，就係喺歷史上咧，就係啲人去追查嗰時候就覺得。馬可波羅可能真係冇去喎，可能佢真係佢聽佢爸爸翻嚟講嗰啲嘢咧，咁啊，然後咁佢喺監獄嗰時候講翻出嚟咁解嘅咋，咁啊呢個係一個歷史嘅原案嚟嘅，不過係增加咗嗰種叫做係大家去追查嘅一種趣味 嚟。不過而家多數啲最新記錄咧，即係阿馬可波羅咧個晚年咧，唔係好似我哋之前聽咧係咁衣錦還鄉啊， 坐監 係啦，冇錯係 坐監，佢坐監嘅， 而坐監咧而家大家都開始接受呢個版本，最初啲人就話唔係嘛。又抹黑咁樣，你知有一期內地嗰啲網上討論咧，永遠係對呢啲咁樣嘅神話式嘅故事咧，就有啲新嘅版本嘅發現，甚至乎惡搞 啲網友問題啫，書啊大陸都出咗幾本㗎啦。 所以變咗真係嗱，馬可波羅佢真係晚年，其實佢真係喺呢一個嘅監倉裏面，所以我哋聽到佢嗰啲傳聞咧，大部分都係佢同嗰啲嘅監倉嘅人，甚至乎啲獄卒，希望咧講啲好故事，換取啲較為好少少待遇。 好簡單啦，就即係1001夜嘅男性版本啦。 係啦， 咁但係。咧，即係頭先嗰個發現咗敍利亞文之後咧，對呢件事件有咩新睇法咧？因為馬可波羅喺個遊記入邊係講咗咧，當其時景教係去過嘅地方。 好啦，咁你就跟住問，咁係咪呢個説話引證咗馬可波羅一定去過呢？又唔係喎， 可能聽到另外一啲傳聞啫。 其實有好多好多幾好幾個可能性嘅。第一樣嘢，如果馬可波羅嘅遊記講嘅嘢係錯嘅，基本上我哋肯定佢就冇去過。照計咧，就係因為佢講嘅嘢如果錯咗嘅話，如果佢係身歷其境嘅，冇可能啦。OK， 咁定係佢講啱咗，亦都有兩可能性。第一樣嘢，佢去過而見到呢堅嘢；第二樣嘢，佢冇去過，聽到人哋講啲堅嘢翻嚟，佢自己當係自己寫嘅。 佢只不過一個即係好似即係聽翻嚟咁，而寫。 其實佢係一個小説作家嚟嘅。 好啦，咁但係而家基本上係咩呢？接近咗一個結論就係、是、咧，如果你睇咗咁多，即係去到呢公元二千年嘅話，其實基本上佢寫嘅大部分都係啱。仲可能有啲問題咧，就係佢譬如講啲地方，今時今日我認唔到啲名，未必估到喺邊度。但基本上你睇個框架本身咧，佢收嘅料應該係準確嘅。 呢個係反映到係當時，如果佢真係冇去過嘅話咧，但當時好多西方嘅一啲旅客咧，即係或者即係其實啲做生意嘅人咧，其實係來往呢個絲路啊，由西方去中國嘅嗰個咧，係好平常嘅事嚟嘅。已經開通咗呢個路咧，就係、是。好耐嘅啦， 其實頭先阿紀圖講好啱嘅，即係當其時來來回回，譬如由歐洲，即係講到去到遠到羅馬啦、一路行到去呢一個嘅中國嘅長安，其實咧係唔少人嘅、但係行嘅可能即係大家 cover 嘅路程，唔係全部，係只係其中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咁、所以咧，如果就算自己冇經歷過嘅，聽人耳語翻嚟。基本上都收到一啲比較準確嘅料， 係 啊， 但係佢喺邊度收咧？嗱，問題我哋究竟佢係仲係喺意大利嗰度去聽佢爸爸啊、叔伯兄弟嗰度講啊，定係佢曾經行過一段仔路，即係咧佢依據個年紀或者甚至乎個路程上面係去唔到呢一個嘅中國境內，即係佢係咪去到大都咁誇張咧？ 大都就北京㗎啦， 冇錯係啊，嗱呢一個一個關鍵問題嚟㗎啦。最之前嘅我哋由呢一個嘅漢啊唐嗰陣時候，都係用長安。左右或者用涼州嗰面地方嚟做一個嘅起點。 不過咁講啦，你如果譬如話咧喺元朝之前咧，事實上北京唔係一個即係重要嘅。 係啊，但係去到如果真係元朝嗰陣時候，佢後屘佢裡面講話佢去過大都添噶嘛。呢個先至係個問題所在。你話如果佢要聽一啲嘅平常人之前去開嗰啲人去講嘅，太多料啦。 係， 但去到大都喎，話嗰段路唔係咁多人可以去到喎。 去到㗎啦，因為你已經係元朝啊嘛。宋朝而家啲人都睇到啦，宋朝開封原來就叫猶太城嚟㗎嘛。已經好多猶太人嗰啲猶太嘅做生意嗰啲旅客啊，就已經 stay 咗喺呢個阿包公嘅開封嗰度咧，啊嗰度喺度做嘢啊，即係喺度做生意嘅。咁所以宋朝都已經。有呢啲歷史喺度咧，元朝就唔難嘅啦。嗰樣 係咁，我哋基本上即係假設咗啦，即係就算佢冇去過都好啦。咁入邊嘅嘢咧，基本上係可信嘅。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即係近年就更加難搞啦。因為咧，原來喺呢、這個即係敦煌嘅附近咧，其實又發現咗好多西夏王朝嘅影響喺度。咁特別有一個咧，其實就可以即係拎出嚟咧，同大家可以講講。因為入邊就揾到一本即係書啊。咁呢本書個名就叫《翻看合時掌中珠》。咁你歸咩嘢嚟嘅？ 佛經嚟嘅咯，係嘛？ 啊，翻看合時掌中珠。 即係翻係翻洋嘅翻。 咁我就俾啲即係例子嚟睇啦。 你睇西夏啦。 嗱，你睇下嗱，呢啲就係嗰啲字嚟嘅。 係啲西夏文字。 西夏文字啊！嗱，我聽講到而家都冇人睇得掂嘅。 有。 問一問阿余忠儀教授先嚇。 未必佢會咁識嘅，但係好多俄羅斯嗰度咧，因為好多文物去咗俄羅斯嗰度，尤其是呢啲卷軸嘅。 係啊，嗱，呢啲字咧，你睇落去咧就似中文字啊，不過咧就冇一個字你識嘅。我記得前即係十幾年前咧，有位叫做咩啊？畫家仲有寫一扎嘢出嚟，鬼打牆啊嘛！ 係啦，不過嗰個係老作嘅， 嗰個就老作嘅。咁但係嗰啲字又好似呢啲咁樣 嘅嚇， 咁其實咧，頭先我哋講嗰個咧，《翻看合時掌中珠》咧，就係呢個中文同埋西夏文字嘅字典嚟嘅。 哦，嚇，翻就即係翻文， 翻看 翻譯嘅翻 ，translate 咯，翻就應該係。老翻個翻 ，translate 咯，真係變咗靚仔啲啦。 咁但係當其時咧，呢啲即係咁嘅字典嘅名咧，其實就好蝦人啦嚇。咁基本上咧，呢個就係即係喺入邊咧，你會見到咧 係除咗一啲藝術作品之外咧，仲有好多文物或者一啲即係考古遺跡咧，令到我哋今對今日嗰個嘅歷史咧，即係有一個新嘅體會啦。好啦，咁啊就即係觀眾一定就係要求我哋有啲神秘學嘅一啲即係事蹟啦。 總會有嘅， 我等緊你啊。 咁但係咧，其實呢個就好簡單啫，就係究竟莫哥窟係點嚟嘅？ 你講莫哥窟裏面咁多個窿係點嚟，一定係成個結構點嚟先？ 嗱，呢個好簡單啫。頭先你講嗰個咧，即係我哋有幾個山啦， 係啦， 有啲懸崖啦，啲人就鑿咗啲窿啦， 係啊。 咁但係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會有人去嗰度鑿窿？ 你我仲幾驚你話幾點解有個懸崖，有冇講一紮嗰啲神話故事出嚟㗎咯？又話説唔知點樣劈咗一刀，跟住所以有個咁平滑嘅面㗎嘛時。 呢個唔係神秘學，其實呢個係神話學， 唔係神話學。 係咯，點知你咪問嗰個咧？嗱，因為佢都幾神秘嘅，真係佢係一個好平滑咁樣，真係 一把刀咁樣， 即係好似一把刀切出嚟咁樣嘅。咁啲神話就講話唔知點樣一場啦。 係啊，嗱咁其實就好簡單，因為咧就喺莫高窟有一個傳說就叫做山泥佛光啊。咁其實有呢本書就係用呢個名啦，不過佢又冇詳細去講呢個古仔。呢個古仔又好簡單嘅，就係咧其實喺度冇嘢嘅。咁但係咧，好多人喺嗰度見到咧，就係一啲即係叫做撞似千佛嘅光出嚟。 嗯哼， 就喺個喺呢個莫高窟嘅對面。咁個山嘅名叫三泥。三泥山。咁就喺嗰度即係望過去嘅時候咧，就見到對面嘅時候咧，就好多啲光同埋似佛光。咁呢樣嘢就如果信嘅人就講話，哦，嗰度真係有啲好特別嘅嘢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用常識去睇咧，就係、是咪因為沙漠嘅海市蜃樓咧？ 係啦，或江河嘅現象。 咁跟住我好重嘅問題，其實何為佛光先？ 如果上過峨眉山，你都見到咧。 係啦，嗱，應該咁講，其實你見到嗰陣時咧，佢應該唔係淨係光咁簡單，佢加埋仲有喺上清晨嗰陣時。 我見到你都有佛光。 唔係，都有啲其他反光之下，即係單純淨一種光的話咧，構成唔到佛光嘅嗰個效果，係有其他地方嘅反射之下，拱托到嗰個環狀有啲哇咁樣嗰先似佛光。 未必一定係環狀嘅啫。有時一種發射狀嘅啫， 係啦，總之有少少反 三零嘅佛光嗰個可能就係發射狀嗰啲。 係啦， 咁佢嗰度咧，其實就即係一個和尚。我諗喺佢之前，其實好多人都見過。但係佢去到之後，就覺得咧喺嗰度可以開始一個參禪嘅一個地方。咁於是乎咧，就首先喺嗰度開始咗先啦。咁但係跟住咧，就其實好簡單啦，即係一路作。咁作到點樣咧？就作到開始咧，就有 sponsorship 啊，即係供奉啦，即係你 sponsor 有啲貴族人俾錢啦， 就跟住咧就即係嗰度作個，咁我哋喺上面起即係整個名咁樣， 揾埋個何故即係畫下嘢啦，玩啦咁樣， 寫下字咁樣啦， 都唔好揾何故揾 MC 人去啲， 冇錯係啱啊 ，MC 人最好啊，真係呢啲 係啦，咁啊即係入邊係多到咩咧？就連有從良嘅妓女都有， 我諗埋你要再講得清楚少少咧，就係嗰個地方咧，其實最初唔係冇人嘅。其實本身嗰個地方咧，發生呢個現象之前咧，其實因為佢哋一個嘅交通嘅樞紐嚟嘅，所以其實佢中間咧，佢個發展過程咧，點解咁蓬勃嘅原因就係因為佢真係東西方嘅貿易，甚至乎文化交流嘅一個重鎮。咁所以變咗佢最初其實已經有人喺度噶啦，只不過 聚集到好多人， 未有一位咁樣嘅得道嘅高手咧，做一個咁犀利嘅一個創舉，就係真係鑿一個窿。可能啲人咧平時都會喺附近，可能喺一啲嘅平民啲嘅地方嗰度咧，去做一啲嘅冥想啊，甚至乎可能有其他嗰啲文化討論嘅。 或者又好似嗰啲嗰個地方，因為有依啲咁嘅神蹟嘅出現，咁大家都喺度聚集，好似我哋成日都會去嗰個咩烏龜石嗰度啦，即係求姻緣啊咁樣咧，就已經聚集咗一班人，佢哋唔係長住喺嗰度。但係到時到後咧，都去到嗰度咧，即係譬如做一啲祭禮啊，一個拜啊，咁樣就變成咗一個小嘅市集啦，咁樣出嚟咧。 咁其實就唔止頭先你講嗰啲即係修練嘅，咁因為近年咧發現考古入邊咧，原來有好多人入邊煮食啊。 所以頭先我講一個新嘅構思，會根本係一啲酒店。 國際即係國際嘅動忽店啊， 係啦，等我當時性變騎，性騙騎士團嗰陣時咧，求其圍住個地方，俾嗰啲嘅去朝聖嗰班人有地方可以居住先。 唔係，事實上嗰度係一個好好重要嘅地方咧，就肯定有依種咁嘅裝備㗎啦，嚇，即係譬如你喺嗰度站住啊，就算喂你出嚟嗰度有好多風沙嘅喎，你可能咧嗰度就作為一個嘅短暫嘅停留。就攞一啲物品啊，咁啊，即係準備去 休息下， 即係咁嗰個地方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市集嘅位 嚟咯。係啊，但係幾時開始做到就會作嗰個嘅懸崖變成咗一個好似洞穴形式咁樣？ 我諗唔係㗎，頭先你講啱啱調翻轉咯。其實係首先作我先，越作咧就越多，咁跟住咧嗰個用途本身咧就開始多元化啦。 係， 咁甚至我哋發現近年係點啦？近年一年發現咧，就入邊除咗主食之外咧，仲有啲骨留低。 嗯哼，真係嗰度當係醫院又得，當係長眠地方都得噶咯。 唔係長搞，係可能有人喺嗰度 barbecue。 我哋講緊嗰啲骨啊，我以為講係嗰啲人嗰啲骨咁樣嗰啲，即係百年 都有，都有你咁嗰啲人 都有。 其實如果你諗下嗰個咁，其實雖然頭先我講到用嗰個交通重鎮嚟比喻啊，其實你都調翻轉去到嗰個位咧，即係呢一個嘅天氣嘅轉變都好頻密，甚至乎係好無常。所以變咗中間，你諗下一個舉例，等於一棟十零層樓高啊，大家幻想一下，咁咧當中咧咁有啲達官貴人可能住啲靚啲地方啦，窮人住得冇咁好嘅地方啦，咁跟住之後咧。 呢、這個有錢嘅住高啲，住低啲， 唔係應該調轉啦。有錢人住低，啱啱好想同你講呢樣嘢啊，就係 高 係 重啲咁啊。 高嗰啲其實，但係問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佢咪真係單純係靠個繩索咁樣掹住咁落翻嚟 咧？好難講嘅呢個，咪補充翻啊頭長佢頭先嘅嗰個提及啊。咁呢本書咧，即係好正嘅。呢本我係研究飛鳥航龍嘅，呢個係。咁佢就係都提咧話，好多個洞窟咧，即係製造嘅嗰個年份咧，就大部分即係都揾到出嚟嘅。咁就係應該喺個西魏嘅大統時期，咁啊，即係大家差唔多係六世紀嗰個時期。咁有一個叫東洋王啊，咁呢個叫元榮。咁佢係擔任咗瓜州刺史嘅嗰時期，係最活躍。係嗰時期咧，就係佢自己都係提倡咧，即係亦都俾咗好多資源咧，俾人咧就喺嗰度起好多呢啲咁嘅洞窟出嚟嘅。咁甚至個年份都寫咗出嚟添嘅，喺嗰啲壁畫啊、嗰啲文獻裏面咧，係揾到嘅。 sorry， 都係似好似新界地方咧，佢起咗間屋，個屋上面寫住1973年咁樣，呢啲洞窟可能就係佢邊一年掘咗。 有嘅，所以佢當佢細心去考據嗰陣時，有好多年份咁，佢哋都係揾翻到出嚟。 真係幾有系統喎、啊！呢、這個真係啊～ 咁就話佢而家佢發現咧，大部分咧都係喺呢個六世紀嗰時期咧係為主嘅。咁當然咧就有啲先後嘅之分咧，但係係話係喺525嘅嗰期間，差唔多20-30年咧就最多嚇。咁啊呢個係一個資料嚟嘅咧。 係咪嗰陣時你啱咗地產項目？ 唔係噶，呢個你唔可以否定可能性嘅，因為入邊咧而家正如我哋不斷去講咧。事實上，你見到好多除咗宗教嘅一啲資料之外咧，仲好多即係民間嘅信仰啦，仲有民間嘅習俗， 即係 舉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咩咧？佢其中有一幅畫咧，係畫到唐朝人結婚嘅時候，原來點樣呢？原來當其時咧，係個新郎要跪，而個新娘係企喺度嘅。 難道係武則天嗰個時代？ 你估中咗。有啲人估就係。喂，其實好可能呢、這個嗰、那個年代就係武則天嘅年代。咁單憑呢、這個你唔可以講話當其時嗰個兩性嘅關係必然係點點點點，但係咧，其實好多嘢如果你睇落去咧，就同、是、我哋對傳統嘅印象咧係有極大嘅偏差。 反而其實我又做多少少調查咧，我好奇另外一樣嘢，就係佢裡面流傳咗有啲咩嘅錢幣。 有，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的研究。點解咧？你唔同嗱錢幣都籠統咗 ，sorry， 唔同嘅貨幣或者唔同嘅一啲代表財富嘅東西。因為如果由最遠古嗰時候，可能係唔會有一個國家做到錢幣出嚟噶嘛，可能係靠咩咧？係咪靠黃金啊，或者靠其他一啲代表到一啲嘅價值嘅東西咧？跟住去到啦，啲錢幣係咪可以好清晰見到係中國啊，定係可能佢帶住羅馬或者其他地方？嗰啲咧，揸住呢啲咧，係更加可以確實 去證明到呢個文化交流 啊！好犀利嘅，講俾你聽啊！啲人話去到嗰個地方嗰度咧，就咁你喺嗰度行嘅，個地下都有好多錢幣喺度嚟嘅。 而嗰啲錢幣隨時就可以每一個都可以有根有據，知道咩年代啦。 唔係咁當然啦，如果你講到去到呢度咧，其實一個最即係大家諗到好 obvious 嘅推論啦，即係好明嘅推論啦，就究竟有冇寶藏啊嘛？ 嗯哼。 嗱、这、呢個問題咧，其實 就天文傳奇話有 嘅 喎、 啊。其實呢個問題相當有趣嘅。咁但係咧，亦都事實上歷史上係有人懷疑 係 喺入邊攞咗啲嘢嘅。咁究竟係邊個呢？我哋第三節翻嚟再講。